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人杨德立。咁上一次咧有一集咧，我哋咧就系讨论艺术同哲学之间有乜偈倾啦。咁上次系讲到呢个艺术哲学，今集咧我哋就想讨论下咩叫做美学。咁不过真系进入讨论之前咧，我先介绍下今日嘅阵容先。咁咧，首先第一位就系第一次出现嘅刘浩轩，就系中文大学哲学系嘅硕士生啦。点解你会上嚟嘅？知唔知？ 哦。今日上嚟，因為我知道一陣有位好漂亮嘅嘉賓，咁、我就係佢嘅 fans 嚟嘅。 OK， 咁一陣我哋再俾個機會你同佢傾下偈。另一位我哋嘅主持咧就係上一次都見到啦，就係李康廷，又中文大學嘅哲學系嘅博士生。咁咧跟住就要介紹咧阿軒講嘅一個美麗動人嘅嘉賓啦，就係謝曬皮小姐。 Hello， 謝曬皮小姐你好。我咁樣叫你，你會唔會覺得好突兀 咧？ 叫你皮皮好啊。OK， 皮皮。咁啊，介紹下皮皮先啦。皮皮就係一個網絡嘅藝術家啦。咁佢嘅 跳咗出嚟噶啦， 因為你而家已經出咗好多書嘅，聽講 係冇錯。 咁啊，但係原本我認識你嘅時候都係喺網上邊見到你嘅作品嘅。咁嗰啲作品咧就係、通常就係繪畫緊啦一啲個樣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咁靚嘅一個女主角啦嘅一啲生活常態嘅。譬如我哋睇到呢幅畫咧、就見到啊，叫做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哇！本來我以為男人嚟嘅，但係睇清楚原來係女人嚟嘅。 有腳毛啊， 有腳毛啊，好好似所謂咩呢啲叫咩？ 好麻甩啊！ 好麻甩嘅女仔女生、啊。 但係你話佢個角色唔係咁靚，好似唔係幾好，因為佢係畫緊佢自己嘅。據我 係咪？係啊，唔好意思啊，呢樣嘢其實我知嘅。不過咧，好明顯而家見到嘅樣唔係。咁 都似噶，我覺得 餅印咁 樣，有啲特徵係似翻。 唔係你不如褪翻一步講。你頭先話我咁樣講唔係咁好，即係好似你覺得我話佢醜樣唔係咁好啦，係咪？ 通常都係嘅。你話人醜樣好，好即係稱讚。 首先，但你同唔同我呢個判斷先？就係我覺得佢啲作品咧，其實唔係咁靚嘅。但係佢啲作品好受歡迎喎，咁我都中意睇嘅，咁我都解釋唔到點解。皮皮，你有冇得解釋點解？ 我首先覺得我覺得都幾靚。 OK， 其實你首先唔同意， 我唔同意，但因為好多人都問我同樣嘅嘢，即係佢哋其實都覺得好醜，但係又好中意，即係自己都解釋唔到。 你覺得都自己都解釋唔到，你有冇得解釋啊？阿軒， 我覺得好正 喎，好正。好正即系点咧？ 靓又我又唔会叫佢做靓嘅，但系丑佢都唔会叫佢做丑。靓 啲嘢， 即系啲嘢啫。 但系佢吸引到你去睇嘅原因系咩咧？ 佢吸引到我睇嘅原因，可以话皮皮可能都喺其他场合睇过，好多人会觉得好有共鸣啦。首先，佢画嘅内容啊，可能同社会一啲议题有关啦，又或者可能系同生活嘅一啲好小嘅事，但系又会好有感覺的事，例如皮皮成日會用一個獨女去自居去畫一些畫，例如就一個人去拉麵鋪吃飯吃麵，跟住咧就隔離有對情侶喺度依依一一咁樣卿卿我我咁樣，佢就會心生就咒罵咁樣啦。即係依啲好捕捉到 你嘅心目中，你自己都 好捕捉到我依啲獨男嘅心態嘅，就係心入邊喺度怨恨咁樣。 Okay， 如果你咁講嘅話，其實吸引你嘅係佢嘅內容喎，唔係佢嘅畫風咁樣。 咁又唔淨係畫風都好重要嘅，因為我成日喺度諗，如果佢另一個畫家啦。畫相同嘅嘢，但係可能另一種畫風咧，我可能冇咁中意嘅，甚至未必會去睇。 即係譬如黃玉郎畫呢個拉麵店， 咁我就唔會睇噶啦。係啊，咁我就唔會睇噶。 我覺得你咧睇慣咗咧嗰啲好靚嗰啲，即係好standardized 嗰啲啦，隻眼超大啊，跟住塊面勁尖啊，跟住足球小將嗰啲九頭十二頭身嗰啲比例咧， 九個好啲。 係啦，跟住見到我嗰啲畫翻一個平凡一個比較 subtle 啲嘅樣，比較似真啦，似翻你咁樣。 就但係係咪真係？ 唔係覺得特別咯？ 係咪真係似真咧？譬如你嗰個角色係綠色噶嘛？ 我見到你 都唔係綠色啦。 同埋我就咁睇你應該唔會好似頭先嗰張咁有啲格啦， 應該會咁樣行出嚟嘅。 嗰啲就可能佢真係自己喺屋企人，可能真係有嘅。咁我都唔清楚啦。 但係冇理由你當你係寫實派嘅畫家噶嘛？ 喂，唔係啊，咁就算我畫肉色啊，嗰隻肉色都唔會係你真實嗰隻病痛啦。 OK， 係 咪先 ？OK， 但係咁點解係要？用一隻咁唔係真實人體嘅顏色啊！即係你都可以選擇 轉嚟轉去嘅。 哦，轉嚟轉去嘅， 咪撳個掣就得噶啦嘛！咁點？ 唔係阿皮皮嘅解釋，似乎係佢話我畫緊嘅嘢咧，第一我唔 同意是丑，其实我是画紧一种靓嘅，喺我心目中嘅靓。第二样嘢咧，就似乎系佢觉得，佢画嘅嘢咧吸引人嘅地方咧，系因为佢似我哋真实嘅生活。有共，所以引起共鸣，系咪？ 同埋，我觉得可能嗰个喜剧效果就系我用一啲靓嘅公仔画一啲丑嘅事咯。 嗯哼， 所以就 OK。你坚持你啲公仔系靓嘅， 系啦，用靓嘅。咁呢一点，我觉得我哋可以翻嚟认真啲讨论，就系皮皮嘅公仔系咪靓？但系我哋首先咧，今集头先讲过啦，就系讨论美学呢样嘢啊嘛，系咪？咁咧有一样嘢咧，我哋就要讲下就系美学呢个字点样嚟，或者呢一个观念点样嚟嘅。咁呢样嘢我交俾阿康庭讲下先啦。 好啊，好啊。咁其實依家講美學，即係中文美學啦。咁英文就叫做 aesthetics 咁樣啦。咁其實 aesthetics 呢個字咧，最原本咧其實係希臘文嚟嘅。咁咧佢嘅意思其實係咩咧？就係感覺、觸覺或者知覺咁樣。咁佢包嘅範圍其實好闊嘅，即係唔係淨係靚係一種感覺啦。我覺得你靚啦，但係痛啊嗰啲都係一種感覺嚟嘅喎，痕啊都係感覺嚟嘅喎。咁所以咧，原本古希臘嘅時候嘅用法咧，其實就好闊嘅，咁樣，咁、就包括曬， 係啦，各種知覺， 各種知覺。所以咧，準確啲去譯呢個字嘅話咧，甚至乎我哋應該譯佢做知覺學，係好啲嘅。 咁點解今日會變咗好似淨係講美嘅？ 係啦，咁可能咧就有啲歷史淵源啦。咁喺17世紀啦，有個哲學家叫做鮑加騰，咁樣咧佢就寫咗本書，就咁就叫做 Aesthetics 咁樣，咁。呢本書咧就主要咧就係、是、即係雖然佢用咗呢個字啊，呢個字從來一直都係解知覺啊感覺咁啊、但係咧佢本書咧就主要就探討美呢個感覺咁、樣，咁咧就咁就好有佢影響力嘅，咁就往後咧大家咧都好似一窩蜂， 好多哲學家都集中喺呢一個美嘅知覺上面嘅， 係啦，一討論知覺咧就好似 好自然 美嘅呢一種感覺先至係有價值去討論咁樣喎，咁、樣 咁就大家再問多一步啦。咁點解知唔知點解？嗱，除咗我哋研究美之後啦，咁點解會將美學同藝術哲學成日好似有一種拎吸埋一齊講嘅一個情況？ 係你呢個講法，我哋一查字典就知道嘅。即係譬如你查 aesthetics 呢個字咧，佢、通常會得到嘅解釋咧就係、是。對於美嘅研究啦，嘅一門學科啦，又或者甚至乎咧係藝術嘅哲學咁樣，甚至乎係咁樣嘅。咁我估個原因好簡單咯，就係、是、因為有一啲普遍嘅諗法，就係覺得藝術品咪就係一啲靚嘅嘢咯。咁、aesthetics 就係研究靚咯，咁咪會將兩樣嘢撈埋咗一齊咯。咁其實咧嚴格嚟講咧係應該分開嘅。咁、因為咧 ，aesthetics 係研究緊我嘅主觀感覺係啦，我如果你用翻當今嘅講法咧，就係美啦，正美啦，美嘅呢一個感覺。但係咧，藝術咧係研究一啲嘢嘅，即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嘢係啦，有好多嘢，有人啦，有動物啦，有數字咁樣啦，有一種嘢叫藝術品。咁邊種邊啲嘢先叫藝術品咧？咁就呢個係哲學。藝術哲學探討嘅問題，咁美學應該係 好靚咁樣，但係佢絕對唔係一個藝術品。 係啦。咦，咁又好難講，佢可能將自己整到係一個整到係一個 artwork 咁樣出現，係啦咁樣。咁所以 我哋可以將美嘅研究同呢個藝術哲學嘅研究分開嚟講， 其實係啦。 OK， 咁好啦，咁今日我哋就講呢個美學啦，咁即係。首先我哋要探討一樣嘢，就係美係一樣咩嘅事，咩回事。咁頭先我哋已經開頭咧已經出現咗一個好似有少少分歧嘅地方，就係、是、我睇皮皮啲嘢嘅時候咧，就覺得唔靚嘅。你咧就覺得正嘅，你好似用正嘅字，但皮皮就堅持話係用靚嘅佢嘅，或者美嘅。咁淨係睇呢樣嘢就係我淨係睇同一樣嘢已經有唔同嘅判斷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咁點解呢一種？美呢一個觀念啊，我哋要透過啲咩方法可以去探索咧？ 透過一啲咩方法可以探索？哇！這個問題就實在太難答啦，即係因為有好多嘅問題喺美呢種感覺入邊嘅。譬如頭先你哋講緊嗰種咧，就好似講佢有冇普遍性啊？美、就係你覺得靚啫，我覺得唔靚咁樣咁。咁就好似咧，人言人殊咁樣噶嘛，我哋成日都有呢個感覺噶嘛，就係、是每個人好似有唔同嘅品味喎，咁樣，譬如頭先我 試衫咁樣啦嚇，即係喺化妝室，跟住你哋又話嗰件靚，跟住我又覺得嗰件唔靚咁樣，咁好似好主觀喎， 好似好主觀嘅。咁其實就係咯，我都想問皮皮，你覺得頭先我哋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問咗，但係你好似都唔係好解釋到就話，喂，我雖然我哋無論我哋覺得你啲嘢係靚定唔靚啦，但係你啲嘢係好受 歡迎， 我完全解釋到。 你點樣解釋？ 哇！ 我覺得美就係人類喺事物當中發現的好，咁好明顯，你兩個是在我的作品裏面發現了我的好咯。但你要你就 你嘅好， 否認了我的美咯。 OK， 但呢度好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喎，即係好同靚，我哋可以是兩樣嘢嚟噶嘛。譬如一架車，佢性能很好嘅，好揸咁樣嘅嗰架車，即係嗰啲機件好好嘅，但係咧佢就好核突嘅，可以係咁樣噶嘛，即係。佢係好，但係醜係得噶嘛？但你嘅講法就好似係佢好就自然靚，係嘛？ 係啊， 係。 O K， 因為美 itself 嗰個感就係一個感覺。 咁如果 係美好係另一回事咯。 如果係咁，好簡單嘅啫喎，即係你見到一個靚仔或者一個靚女，你首先覺得佢好人嚟嘅，可唔可以？ 我要發現佢嘅好先咯。 咁。 所以樣衰嘅人一定要做一個好人啊！我所以俾人哋，佢要俾人哋去發現佢嘅， 吸引唔到你去發現。 咁係因為未有人主動去發現。 你好似有少少矛盾，你已經話咗佢係一個樣衰嘅人，然後你就話佢一個好人，但啱啱你就話只要你係好人，你就叻。 一個普通人，咁佢嘅美要有待大家去發掘咯，去發現咯。 OK， 喂，等陣先，你頭先你哋兩個好似講緊一啲唔同嘅嘢喎。 係咯，就係我就有呢個感覺。好，即係你頭先講美嘅意思咧，最初咧就係講望落去靚定唔靚，但係後尾咧你就好似講緊一個人嘅人格，咁咧呢個一個人嘅人格美唔美，其實就係講緊道唔道德啊，有冇一啲好嘅品格啊咁樣嘅問題，咁我哋要分開兩樣嘢咯，後者嗰個人嘅品格咧，其實屬於道德嘅，我哋而家討論緊嘅咧，其實係講個表象上靚唔靚，望出嚟靚唔靚咁樣咯。 我諗呢一個話題就係主要就係所謂傳統美學咧，想集中去討論嘅問題。咁當然頭先我哋講過咧，有兩個唔同嘅方向啦，一個就係美作為感覺同埋經驗上面啦，另一個就係道德上面能唔能夠，譬如可能有教化嘅作用啊，又或者能唔能夠有其他嘅作用啦。咁呢一啲嘅問題，我諗下一節我哋翻嚟再繼續哲學有偈傾。欢迎翻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头先上一节咧，临尾我哋倾到咧，好似美同好咧之间有啲关系。皮皮头先就提咗一个意见，你可唔可以补充一下？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美同美学应该分开先。美就系、是一个概念，然后美学就系有客观嘅准则去 support 嘅。咁我头先就系话美喺我心目中就系喺事物里面发掘嘅好咯。咁、嗰種好未必係道德，即係當然道德都係一樣其中嘅元素。咁又、或者有其他嘅，即係純粹係即係一個個人嘅感情啦，同埋係好唔好用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喺美學嘅層面，我就覺得係應該有好多客觀嘅準則去、去判斷嗰啲嘢咯。而美學係由好多權威嘅人寫成啦。 OK， 我覺得呢度牽涉一個問題咯，就係、是我哋嘅日常語言。和我哋嘅學術語言之間係有個差距嘅，即係咧喺日常語言咧，我哋會話乜乜的美學，咩咩咩暴力美學，乜乜美學咁樣，生活的美學咁樣，會、即係會用得好寬鬆嘅。咁咧你就似乎係採納咗呢個意思咁樣。咁但係咧喺學術界咧就覺得你如果啲概念分得唔夠清楚咧，我哋會撈亂咗啲嘢嚟去討論嘅、所以咧。我就覺得其實是兩樣嘢嚟嘅。當你頭先有個立場就係話， 譬如靚嘅嘢裏面附載住一啲好咁樣啦，即係譬如一個好人，我哋其實同時會覺得佢靚啲嘅喎。 係啊，係咪簡單啲？你係咁嘅意思先？你係咁嘅意思、？OK， 咁即係話，如果一個人係道德上好嘅話，佢自然就係一個靚嘅人，係嘛？ 你嘅感覺係咯。但係未必係客觀，未必係大眾認為嘅好咯。 未必係大眾認為 好。你要發現一個人嘅美。 所以咧，如果以你嘅講法咧，就係、是、我一眼係唔可以知道嗰個人靚唔靚嘅喎。 我係要發現佢， 要認識下佢，俾啲時間睇下佢係咪個好人， 係啦， 然之後先可以發現佢嘅美 係㗎 喺邊度。 咁同我哋嘅常識似乎幾唔同喎。我哋嘅常識就係一行出街就見 到好多， 係啊，呢個靚， 呢個 嗰個靚， 呢個靚，呢個唔靚。 咁如望幾耐，我都唔會突然間覺得啊，望望下之後佢又靚咗。除非佢定咗 用，都有呢個可能嘅。呢個亦都係可能，但我覺得 發現就係嗰個 keyword 咯。 發現，所以我覺得你係撈亂咗兩樣嘢嚟講咯，即係我嘅講法就係你撈亂咗好同埋美咯。因為我頭先好似都有講到，就係好同美兩樣嘢嚟噶嘛。嗰樣嘢可以係好喺各種方面啦，譬如有個人好好人嘅，非常好人，道德好。好情操好高嘅，但系佢系好丑样，系你觉得得唔得先？有冇可能先？ 好多人都系咁， 好多人都系咯。 咁作品入边嘅角色都有呢啲咁嘅特色啦。 咁咪即系话，咁咪即系话两样嘢分开咯。佢系一个丑样嘅人，但系咧佢道德情操好好。呢样嘢唔止阿派系人噶，物件啊事物都得噶。 咁但系所以啲人就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咯，所以就系一个咁样衰嘅人，你嘅另一半都会觉得佢好靓噶。 系 呢啲事成日都会发生。 咁我哋要解释 嘅意思系咪即系，如果佢有一啲好嘅性格啊，即系例如情人令佢有啲嘢令到中意佢嘅，出西施嘅意思即系我觉得佢靓咗。你咪想讲除咗一啲我哋表面上觉得靓嘅一啲特征之外咧？其實有某啲行為、某啲性格、某啲動作咧，係都會有種美感呈現到出嚟嘅。 係啊，絕對係啊，同埋嗰種美係好由個心去呈現出嚟。即係 嗰種美感係咪同我哋平時見到嚟一啲畫啊、人啊、風景啊嗰種美感、嗰種感覺係咪一樣咧？ 我就會反對你嗰個講法咯。我贊成嘅，你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啦。就係、是、啊，我譬如同佢相處咗一陣，跟住就覺得佢越嚟越靚，係、咪？會咁樣嘛？咁啊，俾佢嘅好其他嘅好處，譬如佢哇好細心喎，咁樣影響咗，跟住咧我就會覺得佢靚。咁我會覺得你係混淆咗，即係我哋其實成日都混淆嘅，就係我哋對嗰人嘅感覺。你準確啲講嘅話咧，我會覺得係我越嚟越愛佢。其實是，不過個原因是什麼呢？個原因就是佢好人啊，佢嘅細心啊，咁咧就令到我望落去咧，就呢、這個人咧就 靚咗啦， 係 就越嚟越。 其實正確嚟講，佢唔係靚咗，係我唔覺得反感啦。 接受咗， 其實就係我知道呢嚿嘢，即係呢個人 呢 嚿嘢，佢係有一啲好嘅性質嘅，而令我產生好感呢 part。嘅好感咧，唔係嚟自佢嘅外表嘅，唔係嚟自佢個樣係點樣嘅， 其他價值嘅。 所以咧，外表嗰 part 咧，先至係講靚同埋唔靚咯。 即係靚嘅嘢，平時我哋就會接受，好想去睇多啲。因為我而家有到多咗呢種接受嘅感覺，我就以為啊，靚咗啦。 所以最簡單咁講咧，就係你唔係好清楚自己對嗰個人嘅感覺咯。你其實咧。你是因為他個人是好，所以咧你就 覺得接受佢好，唔係中意佢靚， 係啦，係啦，你又撈亂咗，你就 唔係我喺佢嘅好睇到靚咯，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分開，唔、okay. 可以分開你嗰啲感情、因為係有時真係有盲點噶嘛，你愛一個人嘅時候，你真係嗰啲感覺喺你個腦中間係有啲混亂噶嘛，即係佢真係會突然間變咗好靚仔。 即係皮皮嘅意思， okay, 我覺得美感係有時係一個 illusion 咯。 哇，係， 呢個又一個新嘅一個位喎。 即係正如你哋話我嗰啲畫好醜，但係你哋又好中意，跟住唔知點解，呢個唔係你哋嘅 illusion 咧，係咪先？ 咁會唔會其實係我嘅 illusion 就係我撈亂咗我對你嗰啲作品嘅情感？雖然可能我睇落去嗰、那個感覺嗰、那個判斷令我覺得咧係唔靚嘅，係醜嘅，但係咧我一路睇咧會心微笑，覺得，然之後又覺得啊，我有好多其他複雜嘅情感喺裏邊。然之後最後咧，我係變咗欣賞你嘅作品， 有呢個可能、哦。譬如你試下諗下，一個唔係喺香港文化長大嘅人，甚至乎唔識中文嘅人，咁咪淨係睇到佢啲畫個樣咯。咁佢可能就好似你咁講啦，係好核突，可能覺得 即係 咁 樣咯。 咁咧， 話而家又話中意人啲嘢，而家話小學生作品喎。 點解阿軒會覺得佢正啦？你頭先用個正字形容啦，其實就係正正係受到佢嘅內容嘅影響，即係佢令到你有某一種共鳴，你望落去就覺得順眼。 咁樣。 但 係可能 呢、這個位置我想講一啲嘢，就係、是、因為你啱啱提到嘅就係、是、好似如果唔係香港呢個背景，或者唔係有同樣嘅文化背景，我哋好似咧就未必會覺得皮皮嗰啲嘢係好嘢或者靚嘢啦。我哋講緊靚啊嘛、美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呢一種係好似所謂嘅好文化相對主義或者歷史相對主義。咁要講呢啲原因去決定我哋覺得一啲嘢靚定唔靚。但係有另一種嘅美學咧，就係、是。所謂嘅一種演化論嘅美學咧嘅解釋咧，就話認為呢一樣嘢唔係嘅喎，佢認為咧，其實咧，我哋點解今時今日覺得啲嘢係靚或者美，其實咧係我哋百幾萬年前嘅一個演化嘅過程裏面咧，已經係決定咗我哋今日覺得啲嘢靚定唔靚。咁譬如有一個美國嘅哲學家叫做 Dennis Dutton 啦，咁佢嘅講法咧就係話佢認為咧呢一啲嘢咧呢一種美學咧係可以楞到同達爾文嘅演化論係。相提並論嘅，佢認為咧，我哋覺得啲嘢靚唔靚咧，同個演化機制係相關嘅。咁演化機制最重要兩樣啦，一樣嘢就係所謂嘅一個物競天擇啦，第二樣嘢就係一個關於叫 sexual selection 性別或者繁衍上面嘅一個選擇， 選擇配偶。 咁就係因為啲嘢靚，其實講呢樣嘢係咩咧？就係啲嘢靚咧，係會令到我哋提升呢兩方面嘅條件嘅。第一就係如果你靚啲或者醜啲。你都可以係幫助你生存嘅，佢係第一個解釋。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你靚啲，先至可以解釋到點解有咁多我哋嘅身體或者動物上嘅一啲冇用嘅嘢咧，係會幫助我哋到繁衍嘅。譬如咧，孔雀啦，頭先都我哋提到就係孔雀開屏，其實你會覺得 完全冇用噶嘛， 完全冇用嘅喎，喺 條尾 仲要阻住佢， 令到佢又令到佢行得慢，又孔雀唔識飛喎，係咯，又令到 我見過好唔係佢識跳飛起少少嘅，不過 係咯，但係唔識好似雀仔咁飛啦， 係啊，冇飛過， 即係嗰條尾 係阻住佢， 係啦， 除咗係阻住佢揾食，同埋令到佢容易俾人食噶嘛。咁點解會如果根據演化嘅機制，點會發生呢嚿嘢？ 佢就係個講法就係喺演化嘅。過程裏面咧，我哋生物咧發現咗咧，原來美咧係有佢嘅作用嘅，包括可以幫助佢生存，包括可以幫助佢繁衍。所以咧， 咁似乎係繁衍嗰 part 係嘛？即係呢條美係嘛？ 即係應該話個重點就係話 配偶嗰 part 係啊。個重點就係話美呢樣嘢咧，嗱頭先喺動物上面發現啦，咁喺人上面佢點樣講咧？佢就話 your face， 即係你靚仔啲就你嘅下一代吧 咁意思啊？ 咁。 我加油啊！ 加油啊！咁但我講翻嘅嘢就係佢話人嘅歷史上面點樣去講美呢樣嘢咧？就是、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有兩個方向嘅，一個方向咧就係、是、自然嘅美點樣嚟，即係譬如我哋平時咧，佢 argue 呢樣嘢就係、是、我哋就算唔同歷史文化背景嘅人咧，睇到一個自然環境嘅畫面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靚嘅喎，即使你成世人，譬如喺沙漠成長，你最後見到海啊、草啊、草原都會覺得好靚嘅。呢個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佢就話一種 artistic beauty 藝術嘅美係點樣嚟嘅？佢就話咧，原來咧百幾萬年前咧，直立猿人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做一啲工具嘛，然之後做一個手斧，然之後發現嗰個斧頭樣嘅東西咧，就好似一個淚水或者一塊葉咁樣。然之後發現做呢樣嘢咧，佢同美有咩？佢就發現呢樣嘢咧，喺唔同嘅地方嘅猿人咧，都係會咁樣做嘅。然之後佢就嘗試解釋點解呢樣嘢咧係有用嘅，就因為原來做到咁靚咧，佢會可以喺佢個族群裏面咧得到更高嘅地位，咁啊幫助佢繁衍下一代啦。呢一個角度。 OK， 咁我 咁佢有冇解釋到我哋個 你嘅講法？ 個美感係源遠流長喺我哋基因裏面嘅，所以係客觀嘅。 我 get 到你嗰個重點就係話。佢係話美係普遍嘅，首先 係 無論係大自然嘅美同埋人工嘅美，其實都係普遍嘅，即係佢個 point 係咁，即係唔同文化嘅人啦，都會覺得某啲風景啊、夕陽啊、彩虹啊呢啲係靚㗎啦，可能咁樣啦。咁人工物又點啊？即係以你頭先嗰個講法咧，即係你 call 個哲學家嘅講法就係話，當嗰樣嘢係靚嘅時候咧，其實意味住製造嗰樣嘢個人。佢係有某種能力啊， 係 佢有某種能力，呢種能力係有助於佢求生，所以係一個符號嚟嘅。哇！佢竟然整到個淚水形嘅斧頭喎，係 啊， 咁咧， 所以 咧就吸引到異 性啦， 係啦，係啦，冇錯， 好吸引。 佢正正係用呢個 point 嚟講， 即係有才華嘅人特別吸到， 係啦，係啦，咦？其實佢係有能力嘅， 佢係求生能力係強嘅，佢整到啲咁精緻嘅斧頭，所以咧，如果我要交配嘅話咧，我就會選擇呢一個對象嚟交配，咁就會得到一啲更加好嘅下一代，咁呢種基因就流傳。 跟住咧，但今時今日好似調翻轉啦，啲藝術家係冇人冇女仔溝嘅，即 係 啲女仔 你 敬而遠之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唔係喎？但係 你講你自己， 唔係因為藝術家係冇乜用啊，普遍都係又冇用啦，又窮啦，所以呢個年代好似相反咯，嚇走咗其他人。 咁算唔算反駁咗啊？ 咁呢個問題其實好難答嘅。我諗即係其實我哋除咗講藝術家啦，咁我哋都要講下，即係個意思就係簡單嚟講，我哋有一個判斷美嘅能力嘅人，一個有才華嘅人，有才氣嘅人，通常都會吸引啲嘅喎。 才氣 係啊，有才氣嗰、那個即係才華嘅才。 可能美嘅意思係包括埋詩作啊、文學啊呢啲咯。 喺呢個 point 好得意，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繼續討論呢樣嘢。翻嚟第三節嘅哲學有偈傾，咁頭先我哋臨尾咧就傾到一個兩樣嘢，第一樣嘢就好似阿皮皮講過，就係覺得美咧係同好係有關係嘅，而我咧就講到咧就係美咧就係一種演化嘅結果嚟嘅，一種基因嘅結果嚟嘅。皮皮，你覺得基因呢個解釋得唔得咧？演化呢個解釋得唔得咧？ 我完全同意嘅，因為咧我睇嗰本書咧就話嗰啲 B B 仔咧。見到啲樣衰嗰啲咧就會喊，見到啲靚嘅人就會笑，即係呢個係 好傷我心啊！你呢、這個 見親你都喊，即係佢哋會 係 一個好自然嘅反應咯。即係我諗可能係你講緊嗰樣嘢，咁我覺得係可能即係我頭先咪話美就係見到事物嘅好嘅、即係可能即係發現事物嘅好。我諗嗰種發現可能隨住時代啊、人嘅進化都唔同咯，同埋唔同嘅年紀都發現。 但係頭先嗰個進化論嘅一個所謂唔同嘅地方，或者我特登帶出嚟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之前覺得係啲美嘅判斷係好關乎於歷史啊、唔同嘅背景啊所決定，但係基因嗰個咧就似乎係想講就係話其實咧。我哋全部人，因為我哋都有共同嘅祖先嘛，所以喺咁長嘅演化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已經決定咗我哋某啲方向嘅，所以係普遍同客觀嘅嗰、那個判斷。 我就反對你頭先講嗰種咁直接嘅用演化嚟去解釋你嗰個立場嘅，即係咧，首先啦，即係我當然贊成演化論啦，而且我亦都會認為人有美感判斷嘅能力咧。都是需要演化出嚟嘅，呢啲我係贊成嘅。但系咧，我覺得頭先嗰個解法咧，即係嗰個哲學家叫咩名話 ？Dennis Dilton，Dennis Dilton 嗰個解法咧，就未免太過簡單、太過直接，係我覺得係遠遠地複雜得多嘅、即係演化式演個角色。咁嗱，首先你話美係普遍咧，其實好有問題啊！我覺得呢一個，即係咧，如果根據佢嘅講法嘅話咧，就係我哋基因決定咗覺得嗰樣嘢靚噶啦，就已經係冇辦法抗拒，即係 佢會覺得好普遍。譬如一啲靚嘅女性，或者吸引我哋女性，就係譬如風雨肥臀啦，又或者係一啲靚嘅事物，就好似自然物咁樣嘅，係普遍嘅。咁點樣反駁呢樣嘢？ 即係咧，事實上唔係咯。我簡單講，如果以佢嘅講法就係、是，我覺得嗰樣嘢靚咧，就好似我掂到火咧，我唔使諗就會縮噶嘛。即係呢啲係我哋演化出嚟嘅好自然嘅反應嘛。但係咧，我哋觀察一下我哋嗰個事實係咪咁樣先？喺今時今日啦，即係人類有文化之後，係咪真係咁樣先？嗱，首先唔同文化嘅人似乎對美有幾唔同嘅標準喎。即係譬如喺非洲某一啲人會覺得長頸嘅人係靚嘅。咁樣，甚至乎西方啊，喺全球化之前啊嘅美感都好唔同啦。即係日本有一種對日本美女嘅睇法噶嘛，即係我哋睇翻以前舊嗰啲畫，即係絕對唔會係而家西方嗰種高鼻大眼呢種唔係東方嘅人嘅美感嚟嘅，根本就唔同嘅。 中國唐朝同埋而家係唔同 啦。同埋最重要另一點就係、是，就算係。我哋自己嘅人生歷程入面，我細個嗰陣時候，譬如興緊某一啲嘢係靚嘅，即係譬如興喇叭褲先算啦。哇！好型啊，着咗喇叭褲。但係咧，當嗰個潮流一過，我過咗十年之後，你仲夠唔夠膽着啊？你敢着 咩？我又試下，我再試下反駁你呢個講法。雖然可能未必係可以基因解釋到，但其實你咁樣講到好似咧。 藝術或者美的判斷是很主觀的。但其實事實上我們有不一定的，我們平時出街呢，好像你剛才說，我比如舉個例子，我擺一張相李嘉欣的相和擺一張真係我都唔知點樣用咩例子好講啦， 比較醜樣嘅，可能啦嚇，用我啦 嚇。OK， 擺康婷張相咁樣，同吳彥祖張相咁樣比 ，OK 咁樣啦。咁我諗你俾無論係香港人睇，俾外國人睇，可能佢哋有差異嗰個比例上，但係我諗普遍啊，你唔好介意，可能會覺得吳彥祖係多啲人贊成佢係靚仔啲嘅喎。咁點樣解釋呢種普遍性咧？ 但係呢種普遍性會唔會講話係有種 objective 嘅咁樣睇就啱嘅？嗰啲人如果有人真係揀康婷張相係靚仔過吳彥祖嘅，佢係搞錯咗嘅。 即係佢有事，佢有病，或者 但係咧，我幻想咧，如果有個 B B 啦喺個即係永遠都唔會見任何人嘅，係啦，由細到大都話俾佢聽。你係呢啲就係靚仔，呢啲就靚仔，跟住永遠唔俾佢睇吳彥祖啲相。咁佢會唔會大個之後，其實就真係覺得你係靚？ 但 係 如果佢有一日見到吳彥祖咧之後， 佢話：我想，嗱，如果基因主義，咦，唔係喎，阿媽呃我喎，應該呢一種先至叫靚喎， 真係做啲俾我睇嘅佢。 係啦，我回應一下先，我覺得就幾複雜嘅。如果你真係今時今日，那個複雜的地方就是我們已經被西方那個文化傳播得很重要，即是現在全球化其實即是西方文化主宰了全個世界，大家的美感標準呢都慢慢地移向了某一個方向的，所以呢會有一個共同的假象，我覺得是。那我的立場就是你可以叫做文化相對主義，即是美的，是由文化培養出來的。這樣，那我剛才是說我不是完全反對演化論的，那我只是覺得那個 picture 太簡單。那我心目中的 picture 是怎樣呢？其實有個歷史學家啦，夏娃維啦，即係好出名，出咗本書叫做《人類大歷史》咁樣啦。咁佢話喺人類演化嘅過程入面咧，就出現咗一個好重要嘅 mutation 啊，即係個基因突變。 基因突變 係啦，而做咗一樣嘢，嗰個叫做認知革命。即係咧，當認知革命出現咗之後咧，人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即係同之前或者同其他似人的其他物種有什麼不同呢？最重要的一個位置就是我們可以作抽象思考，即是他不是用這個字的，他說是可以談及一些虛構的東西，我就將這個叫做抽象思考。當我們有了抽象思考的時候，我們呢就踏入了一個叫做文化的領域，踏入了文化和歷史的領域。即是呢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是很 flexible 的，即是呢當我哋能夠抽象地思考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共同地，即係一個群體共同地信一樣咧，唔喺現實見到嘅嘢， 存在或者現實見到嘅嘢， 咁咧，五官感受嘅嘢。 我哋可以 share 一啲信念 ，share 一啲諗法，係好龐大嘅數量嘅。咁樣咧係會令到我哋係好自由嘅，同咧譬如一啲星星啦，佢哋如果係星星嘅話咧，佢冇經歷過呢個Cognitive Revolution， 做不到一個抽象思考的話，相同基因的星星在相類似的環境，他們是會做很相類似的事情。 但人呢，人的多樣化就是因為這種認知革命沒錯出現， 沒錯， 而藝術或者美的判斷也是因為我們有了這種能力，然後就發現出現了很多種，譬如有一些就算畫景的對象不是以美為標準的，我們都會覺得它可以被接受，成為某一種美的另一種美的一種典範，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可以這樣說，但那個是頗複雜的，那個過程是，即是呢，人由於可以有抽象思考，這樣呢它行為呢是很不同的，是可以，即是大家的基因差不多的，但呢在同一個地方呢可以建立譬如這種宗教，另一個可以建立嗰種宗教，而咧佢做嘅嘢咧，甚至乎可以違反翻佢嘅生物性需求嘅，即係譬如出家做和尚咁樣，佢因為佢某一種理念啊，某一種信念啊，令到佢唔去生育，咁呢個其實係違反緊生物機制噶嘛，咁所以咧人咧就已經係根據理念、根據概念嚟行動噶啦，咁樣，咁我嘅睇法咧就係我哋嘅美感亦都係如此咯，我哋嘅抽象思維嘅概念咧，會過濾咗我哋嘅感覺同埋慾望嘅，即係咧，譬如一個基督徒，佢可能咧 當佢產生某一種慾望嘅時候啊，即係譬如佢有貪婪嘅時候，佢會有內疚之心咁樣，即係咧係我哋嘅思想咧會溝埋咗我哋嘅感覺同埋慾望。咁咧，我嘅諗法就係咁樣嘅，就係、是、因為我哋有抽象嘅思維，就令得我哋會對某啲嘢會有某一種嘅感覺反應，就會有靚同埋唔靚。 你咁樣講，似乎咧覺得咧，我哋做一啲靚唔靚嘅判斷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唔係淨係講嗰個對象本身俾我哋嘅一啲東西，譬如對稱嘅樣啊、大大的眼，好似你頭先講嗰啲例子啊，大大的眼、高高的鼻咁樣嗰啲啦，而係配合咗我哋某一種能力，理性嘅能力。然之後我哋用理性能力同嗰樣對象一配合咧，我哋產生美感嘅判斷啦。咁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咁如果咁樣解釋，點樣可以解釋到？在整個我們的歷史裏面，尤其譬如可能我們舉個例子，就是用藝術史的歷史發展、以前我們可能的那些畫呢，就是追求某一種似真的，或者是有一種莊嚴感的那一種藝術價值。但是呢，現代的一些藝術作品，譬如我想拿一個例子，就是達利和一個Müller 的一幅晚土的畫來做例子。譬如 Müller 那幅晚土呢，就是一個早期的作品，就是講兩個農村的婦人和農夫，兩個是在黃昏的時候去做一個祈禱的。那個畫面是很莊嚴、很寧靜的。但是呢，去到比較近代一些的達利那幅畫的時候呢，那個畫像呢就完全不同了。咁而家見到嗰幅就係晚土嗰個畫嗰個情況啦，咁就係係一個好莊嚴、好寧靜嘅一個場景嚟嘅。但係去到達利嘅時候咧，我哋睇下個樣子，達利嗰、那個嗰幅畫嗰個樣咧，就應該係你見到啲人咧個樣係變曬形嘅，係有啲骷髏骨頭嘅、然之後咧啲手腳咧係長咗嘅，同埋個顏色係用紅色去做為主嘅。咁然之後達利佢會話：我覺得咁樣先係靚喎。所以佢亦都唔否認佢畫嘅東西，可能其他人覺得係好有刺激性嘅，係有一啲恐懼啊，或者係核突啊，甚至係覺得佢醜嘅。但係佢覺得呢一種美學喺我哋呢個時代係可以被接受。然之後達利後屘當然就越嚟越紅啦，亦都係好多人接受啦。咁呢一個雖然係解釋咗我哋尤其係解釋咗我哋嘅歷史嘅演變啦，但係同時亦都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就係藝術家嘅眼光同我哋嘅眼光咧。是似乎第一有啲唔同嘅，佢可以睇得前啲嘅，佢好似畫完之後咧，呢一種新型嘅美感嘅觀念咧，雖然我哋原本係覺得醜，但佢變咗係一種美，呢一種情況會出現咗。咁用呢一種角度去睇，同你頭先講嗰種用一個理性嘅能力嘅框架，然之後佢有一啲東西俾咗我哋嘅呢一種框架，喺藝術上可唔可以咁樣解釋？ 我覺得就絕對是可以啦，即係咪就係個文化嘅轉變咯？個文化嘅轉變咪造成到我哋品味嘅轉變咯，咁樣咯。但係我覺得依家嘅藝術品咧，好多時咧，即係譬如你講達利嗰幅畫啦，又或者另一啲Francis Bacon 啦嗰啲畫啦，佢就特登咧做到醜啊，其實係，即係咧呢個現象係好近年嘅，就係、是、大家都好似好中意睇啲醜嘅嘢。啲藝術家就特登整啲醜嘅嘢出嚟，咁樣 皮皮你係咪真 係？ 我一陣再問下你，繼續講埋嗰個，特登去做呢個醜嘅嘢，反而咁佢係喺度定緊一種美嘅標準，即係其實佢定定緊一種醜嘅標準。不過咧，佢會話美嘅呢種標準同醜嘅呢種標準其實都可以吸引人嘅。會唔會係呢一兩樣嘢其實咧？在藝術上，無論藝術上或者審美判斷上，其實在講緊就係醜和美在慢慢結合緊。下一節我哋翻嚟繼續傾呢個方案。翻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臨尾咧，我哋傾到一樣嘢，就好似一個情況，你見到現代有一個情況，就係啲美嘅東西同一啲醜嘅東西在結合緊。我哋咧好似出現咗一個悖論咁樣，就係、是、一啲唔靚嘅嘢咧，反而係可以因為佢唔靚，或者佢醜，或者恐怖啦，甚至係吸引緊我嚟睇。其實頭先咧，我記得皮皮有一個解釋嘅啫。我認為你嗰啲嘢唔靚啦，但係受歡迎，可能係其他原因啦。你又覺得係點樣啊？你話係其實一啲都唔係， 其實因為靚， 其實係靚嘅， 其實因為我啲嘢靚。 你覺得你啲嘢靚？ 唔係，我諗。 我諗好多時係因為我啲嘢真實咯。即係譬如話唔會特別美化咗我個樣俾人睇呢個主角，或者係一般平凡嗰啲嘅醜態都冇特別去美化佢，咁所以大家覺得真實就中意咯。 咁你話你冇特別去美化，你又話佢係咩將佢個醜態如實地呈現出嚟，咁咪你係咪真係承認佢醜咯？ 醜態啊嘛，即係醜態唔係嗰種，即係唔係。咁你李嘉欣做醜態都 啊，你又講得啱啊！ 我嘅理解就係佢即使將一啲醜態咧，但係通過佢嘅藝術創造咧，佢都係變成一種美嘅，所以佢覺得佢嗰個藝術創造係美嘅， 冇錯。 但係咧，佢畫緊嗰啲動態人物作八態就係醜嘅。咁呢個屬唔屬於個悖論咧？ 系咯，你咁样讲咧，令我谂起，即系可以系有一个类似悖论嘅嘢咯，就系依家啲艺术家啦，可能包括埋你噶，我唔知啊，就系咧专登做啲丑嘅嘢出嚟，咁、譬如电影都有噶，电影有啲依家好兴成日讲沟片咧、就拍一啲好核突嘅嘢， 系即系好多人都 好核突嘅，即系你睇到哇咁核突嘅， 即系 啲 肠 漏咗出嚟啊，或者话 摆个人 怪兽啊，系摆个人落去 搞 碎肉机嗰度，即系令到你好不安嘅。咁但系呢个好奇怪、丑嘅嘢，我哋其实系会抗拒噶嘛，即系你行街你见到靓嘅人咧，你就会有。而家興講咩回頭率啊？回頭率 90%， 即係話好靚啊！我會想繼續望落去嘛。但係醜嘅人就唔係啊嘛，你望多一眼你都唔想噶嘛。咁但係點解我哋又會 反而做咗即係透過藝術嘅創造又好，或者其他方法 整啲醜嘅嘢出嚟，又吸引到人咧？ 而家有好多啲好核突嘅嘢，反而好多人想去睇喎。即 係 例如之前我都去咗睇過一個展，伊藤潤二咁樣，佢畫嗰啲漫畫全部好核突嘅，而且咧好恐怖啦，係超現實嘅，好多個頭咁樣啦。但係咧喺日本啊、台灣 好紅啦， 好紅，好受歡迎，大家湧住去睇。 所以我就想問下啦，嘅嘢你覺得？皮皮啊，我想問你，你覺得你係咪走緊呢個路線咧？係咪走緊畫一啲醜嘅嘢，但係咧又去吸引到人睇咁樣？ 呢個唔係我當初嘅原意嚟㗎，即係我當初係想畫一啲真嘅嘢，同埋、 但係真實就係醜嘛？ 喺你眼中，真實就係醜啦。我咁講， 即係譬如伊藤潤二嗰啲，我真係一啲都唔覺得醜，即係無論係畫工方面啦、分鏡啦，所有嘢都係符合曬一個頂級嘅漫畫家應該要有嘅條件咯。咁所以我唔覺得嗰啲係醜啊。不過可能即係有啲人唔係接受到嗰種恐怖啦，嗰種譬如血腥咁樣，咁就情感上就覺得佢係醜，但係其實唔係嘅。 但係我記得節目開頭咧你話有好多人同你講你嗰啲畫醜嘛，係嘛？ 係啊。 咁係咪你就反對佢哋醜咩啊靚咁啊？其實係好靚嘅。 我就覺得你哋都。 都睇錯啦， 你睇錯啦， 你都唔知自己諗緊乜嘢。 係啦， 但係 唔緊要喎，你要尊重你嘅讀者喎。你要尊重你嘅讀者就係佢哋真係覺得醜，即係佢而且佢係讚美啊，即係佢唔會。如果佢覺得佢鬧緊你，佢唔會同你講噶嘛。哇！呢啲嘢好核突啊，好中意啊咁樣。 其實佢哋醜呢個字，但係背後嗰個意思其實係可愛啊，或者即係已經轉咗。 O K。 因為如果唔係，我就解釋唔到點解大家會買我啲產品。 即係譬如我朋友生咗個仔就好醜啊咁啊，其實好可愛咁啊。 我覺得依家真係有少少個 咁樣衰嘅咁。 醜並唔係真係以前我哋平時講開嗰個醜嘅意思。 我係咁樣諗㗎。即其實是一種 Q 咯。 我就不是這樣想了。我就覺得呢分開兩樣東西就是呢你畫那些人呢你很明顯是畫一個醜樣的人，即雖然你說你畫是自畫啦，即是當然還有其他。 我覺得是分開的。不過你繼續。 你是畫一個醜的 object, 這樣但是呢整幅東西來講呢，即整幅作品來講呢，你是整一幅靚的作品。即是说你是用一个艺术的手段来去框住一些丑的东西。所以呢以个整个作品来看呢是一个你是想追求靓的。我看你用色那些都知道 我都是做过一下设计，我这个我退休设计师。 我可不可以这样归纳你刚才讲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开头讲丑的悖论第一件事就是其实讲你以为看那些东西是丑，其实它是靓，这个是第一种解释方法。但第二种方法刚刚康廷讲的一种呢就是说其实呢你的 object 都是丑的，可能其中类别，但是在整体上面它是整体上面 呢啲丑嘅 object 配合出嚟咧，反而显出另一种靓， 系 即系一个部分同整体之间嘅关系。呢种系第二种解释，点解我哋觉得一啲丑嘅都为我哋所吸引、所接受嘅。 我甚至乎觉得呢个系艺术家一个几劲嘅地方嚟嘅，就系佢可以将啲丑嘅嘢美化。 嗯哼， 即系明明系丑噶嘛，但系咧，我只要用你嗰个方法喺啲颜色嘅通上面啊，咁多嘢，即系 group 埋一齐之后，我对嗰样嘢有好感，变成系即系对你嗰个谢晒皮嗰个角色啊， 系、嗯、咯，绿色蓝色面咁样， 系啦系啦系， 明明绿色变成一种风潮、啊、 你试下喺街度见到一个绿色面嘅人啦、啊，你即 系都会望两眼嘅， 绿面仲衰过黑面啊嘛，即系你觉得佢有病啊嘛，系咪？系咯，咁样。咁樣我就會係用呢個方法嚟解釋你嗰啲 fans 對你嗰個 喜好、 喜愛啦，係啦，係啦。你覺得咁樣解唔解釋到咧？ 嗯，都係嘅。 哦， 因 為皮皮嗰啲回答咧好得意嘅，因為我覺得佢嗰啲有啲哲學家嘅味道。所以我記得你以前都提過自己係一個哲學家， 絕對係一個哲學家。 你又中意老子噶嘛？ 絕對係一個哲學家。 因為佢頭先講嗰樣嘢好得意嘅，佢就話好似一啲唔好嘅嘢咧都可以，或者好嘅嘢或者唔好嘅嘢都係互相滲在其中嘛，即係好似譬如莊子都講過道在是力啦，其實老子講死啦。 不過你問哲學家 係啊，問哲學家係我唔識啊咁樣。咁跟住佢嘅講法， 可唔可以唔好意思啊，插一插，我可唔可以講我同哲學家嘅 點解？哦，可以你解釋下點解哲學家好？ 點解我係哲學家咧？就因為我覺得哲學家同插畫家簡直一樣。有两个点，就是我哋都穷到窿。第二就是我哋都 好惨啊， 游手好闲啦。咁 游手好闲， 我仲唔系一个哲学家。 游手好闲好啲嘅呢个。 我成我成日同人讲，我唔系游手好闲嘅，我只系 你哲学家。 我亦都唔系哲学家。OK， 我系一个哲学。OK， 唔系我哋翻翻嚟呢个话题先。我个话题系讲紧究竟点解我哋对啲丑嘅嘢仍然会被吸引嘛？而我哋最初原本系讲紧啲咩咧？就系我哋成日被吸引嘅嘢系因为佢靓。我哋先會被吸引嘅，我哋好容易接受呢個講法嘅。但係而家咧就似乎變咗咧，就係靚唔係吸引我哋嘅唯一標準，甚至係靚嘅相對嘅東西，就係醜啊、恐怖啊、不安感啊呢啲嘢，反而係更加取代咗靚呢樣嘢，成為我哋呢一個時代最吸引我哋睇嘅嘢。咁跟住我哋就想嘗試去問，仲有啲咩解釋嘅方案可以解釋呢種醜係吸引嘅咧？有冇第二啲方案？ 你有冇啊？ 我覺得會唔會係其實大家都中意睇，大家都中意睇啲即係一個安全嘅距離咧，睇譬如恐怖片啊，睇 哲學家喎，OK。 譬如睇一啲人哋唔好嘅嘢，譬如我都成日都會講人哋啲唔好嘅嘢，即係我喺譬如見到唔係即係譬如人哋一啲喺餐廳唔好嘅行為啊，或者係地鐵點樣？點樣？ 係喎，你啲作品都係 即係好多呢啲生活嘅理解咁樣。咁其實好多人都係同樣經歷呢啲嘢，但未必講出嚟，因為講出嚟就好乞人憎啦。咁所以喺個安全嘅距離去認同呢樣嘢咯。咁所以就 似乎你講好似一種好奇心嘅一個方向。 同埋你講呢個安全距離，其實都幾符合某一啲作家。除咗你之外，仲有其他作家噶嘛？係符合某一啲作家嘅講法，就係我哋欣賞藝術品嘅時候咧，其實正正就係有一個距離啊，有一個安全嘅距離。即系咧，有如果嗰样嘢真系现兜兜喺你面前出现嘅话咧，你唔会欣赏佢。即系譬如嗰只，譬如有只怪物咁样啦，你唔会欣赏佢。但系咧， 系啦，见到佢即刻， 我血淋淋嘅情况， 系啦， 真系喺你面前出现。 系啦，你即刻就走头啦，系咪？你点会欣赏佢啊？但系咧，如果你系一个安全嘅距离咧，即系呢个佢喐你唔到啊！你知佢系气嚟噶嘛？喺入边喐你唔到。咁嘅时候咧，你咧就可能想睇佢啦。咁我覺得呢個點解會想睇佢呢？咁可能好多解釋嘅，我自己認為係其中一個好奇心咯，即係哇咁。 但我仲有一種解釋方式喎，我覺得咧其實係一種自虐嘅心態，即係好似我哋特別咧見到嗰啲嘢咧係哇喺我面前出現，本來咧但當然係安全距離都重要，我覺得就係你本來咧你其實咧心裏邊係中意某一啲咁樣嘅東西出現，而且係覺得呢出現嘅時候咧喺度嚇我啊。或者令到我覺得好不安啊！呢啲係一種懲罰我嘅狀態，但呢種懲罰嘅我狀態咧，反而令我好興奮，好欣賞。 原來你係咁噶， 我講緊有種人可能係咁啫，就未必係我嘅。OK， 咁但係你覺得呢種解釋得唔得咧？即係點解一啲核突醜嘅嘢都可以吸引我哋？ 呢、這個呢、這個，因為我又真係唔係咁啊嘛，所以我 哋唔使一定要係咁先講得嗰啲嘢，咁就唔係哲學啦。 我又唔係好知道點解喎？你會唔會有呢種心態？ 懲罰我啲讀者啊！ 係啦，你就係一個女王， 我就係施虐， 冇錯，佢哋就係被懲罰嘅人。咁樣，你覺得會唔會啊？你有冇咁心態啊？創造嘅時候 搞到我好亂啊！真係冇諗過懲罰你哋喎， 冇諗過 啊！即係你講嗰種諗法就類似 SM 啊嘛，係嘛？係嘛？類似 SM 就係我令到自己唔舒服，而咧我令到自己唔舒服咧，但係就有一種快感出咗嚟。咁、你覺得譬如睇一啲核突嘅畫啊、核突藝術品啊，其實都有呢個效果嘅？ 我覺得有可能有㗎，因為我哋點解即係我哋睇？歷史上有咁多藝術品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發現啲藝術家除咗畫好多靚嘅嘢之外咧，佢都會畫好多醜、恐怖，譬如一啲地獄嘅場景啦，又有時係一啲肉啊，啲人扭曲曬啲面孔啊，呢啲咁嘅場景啦。咁呢啲其實咧係好吸引到唔同嘅人去睇嘅。但係雖然喺芸芸好長嘅藝術歷史上邊，美咧嘅作品咧都係 keep 住係最多人睇嘅，但係呢一樣嘢咧醜咧都好吸引人。你覺得？可唔可以反駁到呢樣？ 我始終都係覺得其中最重要嘅一點係好奇心咯，即係當我同佢有一個安全嘅距離啊，嗰樣核突嘅嘢，即係核突嘅嘢，其實好多時都係脱離常規啊，即係一個正常嘅人應該係咁嘅，而一隻正常嘅動物應該係咁嘅，但係佢係畸形嘅，咁脱離咗常規，我想睇下咁畸形係點樣嘅咧？個咁啊，原來，但係咧，如果你哋冇一個安全嘅距離咧，就唔會有呢個感覺啦。 OK， 咁今晚我哋就傾咗咧個美感嘅來源啦，又傾過呢個美醜有冇客觀嘅標準啦，定係主觀啦，又傾過醜嘅悖論。咁我希望咧觀眾咧睇完之後咧會有多啲認識。下次哲學有計傾，我哋翻嚟再討論第二啲問題。